你最美时，请让我遇见你，你是悲哀伤你，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唱歌时的呼吸，拥抱时的双手，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，从心头穿过眼眸，你成了以后穿过的心都看懂。 我要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有那个最初生的我，即刻出发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正义的锋芒，我知道，那是自信的力量。跟着希望，跟着光，我是不落的太阳，为了最初的信仰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导。 放松一下，给眼睛做一个深呼吸吧。眼睛的保健操开始喽！大家好，我是苏慧伦。 向前走， 爱